第三， 你又整那一二三四五的是吧？你就整吧，啥时候你能把这伙人给我聚拢在一块堆儿，就算你有本事。 你先别小瞧我，最起码你得算一个吧，媳妇，你得支持我吧。还有老妇联，要我说，我最佩服老妇联那个工作热情。你看人家，一提起他当年当妇女主任的事，那就眼睛发光啊。 哼， 你笑啥呀？你看我写那个啊。 三句半，拿一边去。 你看看呢？ 我不看。 来，我给你念，你听。 我不听。你没整个二人转啥的啊？搁后院会坊演一个呗。 看看，二人转，二哥打工表演者。 你还真跟他演呢？是怎么的？ 还真跟他演，我还得负责导他呢。 突然，窗外传来了吵架的声音。 在家干仗呢。孙福两口子打起来。 啊？哪儿啊？那边呢？三婶家。 我操！ 怎么的？怎么真正少不了你呢？ 妇女的事我都得。 没有了，没动静了，都睡觉了，走。睡得火。 该睡觉了，刘一本却又放上小炕桌，开始写宣传计划生育的顺口溜。凤莲很不高兴。 你还写呀？ 啊。 嗯， 来气了，我今晚必须得写完，明儿发下去，人家还得背呢。室友啊，来信了。 你要写到村委会写去，我明天还得干活呢。 哎呀，你小点声呗，还睡觉呢。 那你还写呀？ 好吧，睡。 烦你。 不写了。 你说说你，会也开了，牛也吹了，你咋还没完没了了呢？ 媳妇儿啊，这次这个会开呢，最受刺激的就是我，我受老大教育了，我终于悟出个道理了，要想干成一件事儿，必须要团结，要有凝聚力。有一个村介绍经验说，姐是啊，带领全村妇女种花，打进城了。现在人家干啥你知道吗？学电脑，学英文，直接跟外商就可以唠嗑定事儿。那真是我真，哎呀，你说目前咱村啊，一人一个心眼儿，各过各，你这个能行吗？我第一步想做到的就是把大伙心拢回来，要的就是这个凝聚力。论地理位置，论条件，咱这有山有水，你说跟哪个村比咱差啥？媳妇你就支持我点，我你相信干的这是正事儿啊。 那你就写吧。 谢谢。 傻样吧你。 刘一本向凤莲道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终于得到了凤莲的认同。第二天一大早，同村的三婶抱着孙子来找凤莲。 凤莲呢？凤莲，凤莲呢？ 三婶。 凤莲。 三婶。哎呀，干啥呀？ 你们昨天听见没有？这两口子又打起来了。 听着了，他俩老干将，用的啥呀？ 弄得色林不安呢。好不容易三更半夜的不打了，这今儿天没亮，这媳妇拾掇拾掇，扔下这孩子回娘家了。 这叫啥事儿啊？我老兄弟呢？ 他一看媳妇没了，骑车子撵去了。我这也不放心啊，我寻思找我们亲家好好说说去。我想让凤莲帮我看看孩子。凤莲呢？ 啊， 凤莲哪儿去了？ 可能是上后院了。你把孩子放这儿吧。 哎，快！ 哎呦，还跟我。 这吃的都搁里头。 嗯。 这孩子不闹。 哎。 早上睡一觉就行啊。 好，三婶放心吧。 凤莲一早上就下地干活了，刘一本只能把三婶的小孙子带在了身边。他拿着写好的顺口溜来到了村长家。村长看了刘一本写的东西，很高兴。 有两下子。 我跟你说，村长，现在发下去，保证赶趟。 行，你看谁行你就发给谁， 你支持我就行。 整整整。 哎，小翠啊， 行， 你年轻，这个是科技兴农方面的，比较难背，你来完成这个。 哎， 嫂子， 哎， 你也来一段来。 哎呀，我就别背了吧，那有小翠背就行了。 那不行，你接着吧。 一本这么张了，说白了还不是为了我吗？咱不支持谁支持啊？村长，你还有事呢？ 啊， 那个唱二人转的时候你得给吹喇叭。 哎呀，你净糟践我，那我那两下能行吗？ 过年扭大秧歌你吹成浪了，你还 整吧，我们家三个人全叫你给安排上来， 你得带头啊。 那行， 老妇联也来到了村长家。 妇女又有啥新任务没？ 有任务，刘主任呐安排备材料呢。 那咋没安排我备呢？ 行，你岁数太大了，记不住。 那不对，想当年我当妇女主任的时候，那是枪林弹雨呀、啊、你说是做军鞋送军粮抬担架推小车，我哪样任务不都冲到前头啊。啊， 积极性多高啊，就让老妇联整一段吧。 我给你找一段简单的啊。 哎，快接着把那女咱们弄 上。奶奶来了。 哎， 哎，别动！哎，这孩子，动！ 哎呀，我也不认字儿啊！你给我捣鼓捣鼓啊，我就能记住啊！ 你不认字，计划生育就是好，人多地球受不了。别闹孩子啊！少生孩子，多养猪，猪身上下都是宝 啊！记住了。 那行了，我走了啊！ 好好。 老叔啊，把孩子放这儿呗，我给你看着。 不用了。 哎，就是你放着，让他给你看着呗。 回去放放粮吧， 这玩意儿。 哎，行。 哎，刘主任呐、啊，地球多了咋的了？ 地球多了，人人多，地球受不了。 地球多了。 刘一本不但发动村里的妇女背诵顺口溜，还找到了妇女积极分子教他们排演二人转，并约孙福的媳妇儿慧芳一起练二人转，忙的是不亦乐乎。这一切凤莲都看在眼中，特别是刘一本和慧芳一起唱二人转，更是让他醋海声波。他想要跟刘一本好好谈谈，于是晚上凤莲做了一桌子好菜，又打扮了一番，等着刘一本练完二人转回来。 你说什么玩意儿，练得好好的呢，不够意思，没这么干的。你咋整这些菜呢？哎呀妈呀，这干啥呀？这是抹红蒜瞎的， 捯饬捯饬这张脸呗。 你黑灯瞎火捯饬他干啥呀？ 老了翻翻心，省得让人瞧不上。 你说没用，谁瞧上你了？ 吃饭。 咋的这是？慧芳这人真不错，这次活动他是最支持我的。俺俩就练在那儿，就有一个动作干脆就练不过去了，大卧云儿，就那个夸一翻身呢，怎么也不会。完了这没等练呢，这孙福还到这就夸着临走了。干点事真难，喝吧。 丢人，帮他修菜窖，帮他掰苞米，人家夫妻俩吵架你给人当后盾，说不说的俩人又转上了，丢人。 谁丢人呢、啊、我这不是为了替你做妇女工作呢吗？咋丢人呢、啊、 啥工作呀？你就是利用权力之便想大面积的接触妇女， 这不是为了迎接检查团吗？ 那过去唱二人转都是咱俩唱一副价，怎么的这稀里糊涂的就让我下岗了呢？我老了是不没有魅力是不跟你一块唱丢人是不？ 因为让你唱你能唱吗？ 你咋知道我不能唱啊？你让我唱了吗？你非得让我自个儿提出要求啊，这咋的？ 哎呦我的妈，就因为这点事儿啊？你是这点，别过来，我还以为你不唱。你看你那会儿，哎呀这你多大岁数了，媳妇多有魅力，你看小紫球晃的。别哭了，把慧芳甩掉跟我媳妇唱。 刘一本正在安慰凤莲的时候，村长恰好进屋了。 我天哪，这咋这样睡的了呢？ 啊、哦，什么迷眼睛了？来来，喝点粥。 哎，多亏检查团没来呀，要来了是不是抓瞎了？过去要说开个会，大喇叭一喊，不超五分钟招之即来。现在可好，叫谁叫不动。 你过去那时候跟现在能比吗？那时候开会有工分。你现在你叫谁？你给人啥呀？ 哎，明儿咋整啊？ 现在这人呐，都讲实惠，咱得给他来点物质刺激。 这啥刺激啊？啊，谁来参加活动，发给谁一袋化肥？搁啥当啊？ 我有办法了。 啥办法呀、啊？ 来，先喝酒。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欢迎继续收听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影片《男妇女主任》的录音剪辑。话说第二天，刘一本在村里放了话出来，说晚上妇女活动有羊汤喝。这么一来，全村都嚷嚷动了。到了晚上，刘一本正在刷锅时，孙福来了。 你来干啥来了？ 帮你忙不忙啊？ 有你啥事啊？你忙？ 谁家杀个猪宰个羊不找我呀？ 这事儿你倒挺积极哈。 我不图别的，回头羊头、羊皮、羊下水归我就行。 这几样都归你，还杀啥羊？喝啥羊汤？你把羊全家去吧。 那我白干行不？白干行不？ 白干行。 干完了喝点羊汤。 你不就为这点事儿来的吗？ 那我现在杀羊。 哎，你忙的杀它干啥呀？ 先把柴火点上，我把锅刷了，要不然羊肉不鲜。 瞅啥呀？ 哎呀，这还没杀羊呢，就端这么大盆喝汤来了。 孙福一心想早点喝上羊汤，就总憋着快点杀羊。刘一本几次三番地阻拦他。 哎呀，这眼看就杀了，还喂着干啥？ 这时候才喂呢，吃一口得一口。 哎呀，你少喂点，完了我还费事往外倒。 哎呀，可了不得了， 谁 让闹净整些没味儿的，这一下场喂三遍了，那一会儿就杀了他，现吃能吸收了吗？哎呀，你这 羊还没杀呀？这什么时候能喝汤？ 哎呀，大伙儿都不等着喝羊汤了，啥时候杀呀？ 马上就杀，你先学习。 哎哎哎，这三你们这里快点，咋整的？ 村长，这检查团啥时候？ 你烧着我！ 他啥时候来呀？ 哎呀，谁说不是呢？ 喂，我先杀羊。 别着急，忙啥呀？哎，车来了， 杀羊喽！ 你别杀！你别杀！ 哎， 看啥呢？ 我，就你自个儿来了 啊？ 就来一个人？ 来一个人也得杀呀！大伙儿等着喝羊汤了。 哎， 刘一本急中生智，从地上抄起块石头，把锅给砸漏了。 完了，你这咋整的？ 火大了，锅炸了。 别炸了，我家还有口锅，我瞅去。 这小吃不上是不罢休啊。 乡里的范秘书带话说，转天检查团肯定到。经过刘一本的努力，全村老少的积极性都调动了起来。蓝河峪村做好了一切迎接检查团的工作。这时村口传来了汽车的声音。 哎呀，范秘书， 哎呀，村长， 哎， 这个实在是对不起了，这个县里领导啊都上水利工地修大坝去了，这边究竟啥时候来，这说不准。 你这都准备好了？ 哎呀， 虽然检查团又没来，但刘一本却非常感动。他在乡亲们面前说出了自己的一番肺腑良言。 亲爱的姐妹们，女同胞们，检查团虽然说不来了，但是我们在上级领导的触动下能把妇女工作搞起来，说心里话，我的心情是万分激动的。几天来我们的接触和配合，我觉得说工作如果说做好了，那么就是你们的配合，没做好那就是我的水平问题。但我衷心的希望 以后我们能长时间的在一起聚会。总之呢，以后我们一定要，我不多说了，下面就请全村的老少爷们儿，还有咱们乡里的范领导来审查我们村的妇女工作。开始。 下面请看三女伴。 捎带着学美容啊， 二哥你学烹饪学它有啥用啊，咱们一会儿还不开呀， 将来回到家乡开个美食城啊，那一会儿还不开呀， 二哥你学裁剪学它有啥用啊，咱们一会儿还不开呀， 将来把咱家乡变成服装城啊，那一会儿还不开呀，将来回到家乡开个美容美发厅啊，美容先用洗面奶，洗发先用洗发精啊，婚礼盘头上大卷，连洗带烫带吹风，割眼皮儿垫鼻梁，纹眼线咱们挖酒坑啊，给咱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美容，个个高兴，一定变年轻啊，哎哎呀。 凤莲被丈夫刘一本所做的一切感动了，终于答应出任蓝河峪村的妇女主任，而刘一本也成为了凤莲工作中最好的帮手。到这儿，这部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的幽默风趣的男妇女主任我们就全部的欣赏完了。这部影片荣获了1998年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和1999年第22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赵本山也因为出演了刘一本一角而荣获了华表奖和百花奖的最佳男演员奖。可以说这部影片是山丹丹组合在大荧幕上相当成功的一次合作。最后呢，我们用这部影片的片尾曲作为本次娱乐大篷车的旅行的结束吧。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大熊制作叮当，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旅行咱们不见不散。 啥？你当我干啥？ 你呀， 你给他当助理。 对， 你当也得我来帮。